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21集。但我对你不太放心呢。五。隔天，温以凡睡到快10点才起床，把自己收拾好后，温以凡扯过衣帽架上的外套，出了房间。刚到客厅，他就看到此时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桑延。听到动静，他闲闲地抬了一下眼皮，没有搭理他。温以凡本想礼貌地打个招呼，又想到桑延先前说的不要套近乎，还是选择作罢。他从电视柜里拿了一包速溶咖啡，烧了一壶水后，也坐到沙发上。温以凡拆了包小饼干，把速溶咖啡撕开倒进杯子里。在此空隙中，他垂头点亮手机，发现钟思乔给他发了几条消息。 姐妹，我给你找到室友了。 温以凡眨了眨眼回道， 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找到室友了。 正想说明白点，水烧开了，温以凡只好放下手机，拿起开水壶往杯子里倒水。刚把水壶放下，钟思乔那头恰好打了个电话过来。温以凡接起，拿勺子搅拌咖啡。 你找到室友了？谁啊？ 闻言，温以凡下意识往桑延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决定直接略过后面的问题，等之后再跟他提。 刚找到，不过也住不久，3个月就搬了。我忘了跟你说一声了，你替我跟你那个朋友道个歉吧。 什么我那朋友？好了，我憋不住了。 钟思乔猛地笑出声，而后像是在跟旁边人说话。 行了向老，别光听不搭腔了，憋得不难受吗？ 温以凡倒是诧异，向老在你旁边吗？听到这话，桑延才有了些反应，稍稍侧了头。下一秒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朗的男声，话里带着浓浓的笑意。 对，是我。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毫无征兆？我也没有听乔乔提起来。 我哪里没提啊？ 钟思乔嚷嚷，立刻解释。 我之前不就跟你说这小子下个月回国吗？是你自己给忘了。 说起来，温以凡跟向朗也很长时间没见了。他搬到北隅之后，基本没有回过南吴，而向朗在高中毕业就出了国，至今也好些年了。中途只断断续续联系过，时间久了，联系也少了。他的近况，温以凡多是听钟思乔提起的。 今天不是周二吗？乔乔，你不上班吗？你俩怎么在一块儿？ 我们公司已经开始放假了，我俩刚见面，这不是一大早就给你发消息了，想找你一块聚聚，结果你现在才回。 我刚睡醒。 温以凡坦然地说道。向朗乐了。 我也猜到了。那行吧，你赶紧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还上班吧。知道你今天没空，那咱再约个时间吧，你啥时候有假咱仨聚聚呗。 钟思乔说。 过两天吧，我周四不上班。 温以凡回想了一下说道。钟思乔又问， 哎，你新年放几天啊？ 3天。 我去，哎呀，我们家以凡也太惨了。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那就过2天再见吧。我那手链你记得给我戴上。 向朗补了一句。 可别放我们鸽子了。 当然不会。温以凡失笑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温以凡低头喝了一口咖啡。再抬眼时，突然撞上桑延的目光。本以为只是巧合，他收回视线，却又用余光看到桑延似乎还在看他。 正当温以凡想问问他有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桑延忽地提起了他刚刚电话的内容。 你周四放假？ 温以凡看他，桑延把手机放下。 打算出去玩？ 向朗回国了，就聚一聚。温以凡点了点头，下意识地说道。答完之后，他看向桑延，随口道：你俩应该认识吧？他好像跟我说过，高三你俩一个班。 没印象。 温以凡不知道桑延要干嘛，但也没有继续回话。片刻后，桑延又问： 挑好地点了？ 没。 那不然就定在我的酒吧吧。 桑延双腿交叠搭在沙发上，慢悠悠地说道： 室友一场，帮忙照顾一下生意呗。 温以凡是真没想过，桑延在这沉默半天，把他彻彻底底当成空气来看待，最后决定纡尊降贵跟他说话的原因，居然是为了给自家店招揽一点生意。他沉默了三秒，没有忍住问道：你的店都困难到这种地步了吗？ 这不是不怎么赚钱吗？总得花点心思宣传。 桑延懒洋洋地说道。 来不来啊？来的话我大方点，给你打个室友折。 具体是多少折？温以凡这才稍微有点要去的打算。如果能打折那当然好，照顾了桑延生意的同时，他这边也能省点钱，也算是各得其所。桑延歪头拖着尾音思考了一下。 那就99吧。 多少？温以凡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桑延看着并不认为自己说的有什么问题，耐心重复。 99。 怪不得不赚钱，你就等着倒闭吧。盯着桑延看了一会儿，温以凡才道： 还挺大方的，我考虑一下。 他没有直接拒绝。 行，来的话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们开个台。 桑延又继续看手机。 好。 想着对方帮过自己不少，温以凡还是善意地提醒了一句： 宣传这方面虽然重要，但店面装修你也得考虑一下。 什么意思啊？ 桑延抬眼： 你的店招牌太不明显了，看着不太像酒吧，反而像一个…… 温以凡一停，也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让桑延不快。 像一个理发店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找了半天才找到你的酒吧，而且看着还挺没有让人进去的欲望的。 温以凡很实在地说道。客厅顿时安静，不确定这提醒会不会说得太过，温以凡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立场跟他说这些鞭策的话。他把剩余的咖啡喝完，主动缓和气氛。 不过我也只是提个意见。 既然这么难找。 但桑延似乎不太在意他这些话，意味深长的重复： 又这么没有想进去的欲望。所以你第一次为什么来我的酒吧？ 他恰到好处般的停顿了一下，话里带了几分玩味。温以凡一噎，回答不上来，毕竟就算不是他主动发起的，这个目的也确实是不纯的。桑延难得贴心的没有继续追问，他收回眼随意地说道：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。 温以凡松了口气。 那 不过呢，我并不打算改。 桑延的语气很拽。 温以凡有一种在这里跟他说了一通都是在浪费时间的感觉。把饼干吃完，他便套上外套出了门。到公司时已经差不多到饭点了，苏田正坐在位置上问道： 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 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就下午有个采访，跟工作比起来还是命重要点，我再不多睡一点感觉活不到明年了。 哎，是的，我现在休息连门都不想出，只想在床上躺一天。 哎呀，苏婷整个人趴在桌上哀嚎， 时间能不能过快点呢？赶紧过年，我想放假。 说着突然间苏田坐了起来。 哎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了。 什么？ 刚刚王玲玲微信找我，叫你回一下她微信。你是没看到吗？不过她找你干嘛？感觉还挺急的样子，还找到我这儿来了。 啊，我一会儿回。温以凡打开电脑，他的情绪向来平静，看着滴水不漏，苏田也没有察觉出什么。 不过以凡，你也是人好，你刚搬进去他就搬走，要我是你，我肯定也跟着搬，反正房子是他租的，他现在心里估计乐着呢，还有那么久才到期，他提前搬连押金都能收回。 苏田翻了个白眼说道：哎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挺喜欢这个房子的。 所以啊，我说你人好。 苏田叹息着说道。这段时间钱卫华因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杀人案件到附近的镇子出差，他手头上还有一个后续采访赶着出，主任一直在催，但他也分身乏术，这报道便对接到了温以凡手里。是17日晚发生的一起强奸未遂案，女事主下班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男子持刀挟持，拖进北区的一条偏僻小巷，路过的男摊主发现并出手相救，女事主因此逃出，对抗过程中男摊主的手部神经严重受损。把提纲整理好，温以凡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起身往周围看了一眼。哎，大壮呢？ 好像被谁叫出去一块采访了，我也不知道。 苏田说道。温以凡也没有在意。行，那我自己去吧。温以凡进传达栏目组的时候是以文字记者的岗位进来的，说是这么说，但当团队里人手不足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得干，不会就学着干，摄像、采访、写稿、剪辑和后期都靠一个人来。拿上设备，温以凡独自跑了一趟市医院，他找到男摊主所在的病房，在征得他同意之后对他现在的情况做了采访。男摊主30岁出头，看着老实憨厚，对温以凡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答得认认真真的，腼腆到不敢对上他的视线，话说多了脸颊还会发红。问完提纲上的问题，温以凡自己又补充了几个，之后也没有再打扰他休息。温以凡拿上摄影器材跟男摊主道了声谢，打算去找他的主治医生再详细的问问。 你哎，温以凡。 刚出病房门，温以凡就被人喊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